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打火机与公主群》，作者 T 大，第92集。 方志敬作为成功企业发言人，比之前两位挂名领导收到了更多的关注。他慷慨激昂地介绍着自己的公司，阐述吉利过去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发展的方向，表明吉利公司渴望带动整个产业蓬勃向上。他振奋的模样跟刚刚走过的那道散漫背影形成鲜明对比。这是个蓬勃的时代，也是一个梦幻的时代。英雄们潜龙出海，迎风破浪，渴望用实力证明一切。朱韵深深吸气，不只是后面的人不听发言，就连最前面的一排同是受邀嘉宾的高建宏也对方志敬的演讲充耳不闻。他闭着眼睛，手指按在太阳穴的位置，舒缓疲惫。两旁的工作人员正在讨论最新上市的游戏，眼神一松，面前晃过一道黑漆漆的影子。李寻理所当然像是回家一样走进嘉宾区，一屁股坐到台上发言嘉宾的位置上。工作人员慌忙去拦。李寻坐下的一刻，高建宏缓缓睁开眼睛。他没有转头，余光一角已经足够验证来人是谁。工作人员过来小声对李寻说， 先生，请问你有嘉宾邀请函吗？ 李寻瞥他一眼，那眼神实在称不上和善。工作人员是个年轻人，被盯得有点慌。 先生，如果没有邀请函的话。 我认识他。 高建宏淡淡道。工作人员一愣， 哦，那好吧。 工作人员离开，两个座位里的男人谁都没说话，整个大厅只有台上打了强光，其他地方都是暗沉的紫蓝色灯光，氛围更加凝重了。李寻面无表情看着台上演讲的人，随着方志敬的发言，台上的大荧幕滚动播放吉利公司的各项新游戏宣传片。照这个发行速度，吉利至少还能霸占下面两个季度的下载量。 我再来问一次。 李寻低声道。高建宏冷漠地看着前方。 你问几次答案都一样。 李寻没有应声，似乎还在给他时间考虑。高建宏的神色越来越冷，转头忍不住嘲讽道。 你以前不这样了，怎么关了几年还关出人情味儿了？你可别吓唬我。 李寻也转过头，脸上带着几分笑，很轻，透着冰冷和玩味。 所以你是想跟我作对了？ 对上李寻轻描淡写的眼神的一刻，高建宏左脑颞骨处有根神经刺啦一下从头疼到尾，像是有人用针以极快的速度刮过头皮，左眼也跟着发烫了。 你要想清楚。 李寻语气轻松，就像谈论屁股下面这把椅子有多舒服一样。高建宏不可抑制地想到从前，从前他的目光就是这样的，从不躲避，什么都敢看。那时他不管自己只是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带着几个计算机系的菜鸟，多大的活都敢接。现在他也不管自己是个脱离行业六年的人，孑然一身，多大的企业都敢呛。高建宏胃里翻江倒海，他凭什么这么自信？ 呀，这是谁啊？ 在高建宏和李寻谈话的时候，方志敬的发言已经结束了。刚刚在台上的时候，他就已经注意到李寻的到来。那时他声音微颤了一瞬，然后马上调整过来，但这一瞬依然让他心生不满，一定要来讨回来。 这工作人员都哪儿去了？ 随随便便什么人都放进来。 方志进看向一旁，工作人员察觉苗头不对，赶紧过来解释。可方志进根本没给他开口机会，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批评。工作人员话都说不出，只能默默忍着。可惜不管那边闹得再欢，李寻和高建红都没有理会。高建红有点忍不了头疼了，沉声道： 你走吧。 李寻一动未动，似乎在酝酿着什么。许久之后，他低声道： 高建红，这是我最后一次找你，我就开门见山说了。 高建红眼皮又是一颤，狠狠地说： 快走吧。 可他命令不了李寻，他从来都不能命令李寻。他无意间抬眼，然后惊恐地发现，这次李寻的目光中真的有人情在了。他脑中一瞬间闪过朱韵对他说的话：你根本不了解他，李寻是狠，但他不绝情。李寻声音低哑，活生生逼自己放下一切，对他说： 高建红，你让他滚，这公司我给你了。 没等高建红说话，方志敬已经怒不可遏，压着火道： 我看该滚的是你。 李寻依旧没有理他，他看着高建红，只等他下一句话。所有的演讲都已经结束，大会进入正题。一家打车软件的董事长代表众多创业者表达了目前市场局面复杂化、挑战接踵而至的看法。他表示近年来 O2O 的私募市场有非常严重的泡沫，市场不可能为泡沫买单。他打趣说： 最近大城市生活水平上升很多，因为全世界的 VC 投了几百亿美元，基本都补贴给北上广人民，而且现在市场也越来越浮躁。 他意有所指道： 很多企业都是直接奔着最快出钱的目标去，捞一票就走人，根本不管口碑。这样下去，肯潜心做产品的会越来越少。 方志敬也盯着高建红，所有人都看着高建红。高建红再次抬手按了按太阳穴，转头对李寻说： 我跟他要说的一样， 该滚的是你。 方志敬松下一口气，脸色也红润起来。另一边，吴珍从旁边走过来，却因为没有嘉宾通行证被工作人员堵住。吴珍不满道： 干什么呀？ 小姐，要去嘉宾席的话得有通行证才行。 刚刚他就是因为没有拦住那个黑衣服的男人被训斥一通。 笑话，你看看我是谁。 他妆容太浓，又在昏暗的场地里戴墨镜，工作人员没认出也正常。方志敬听到动静，走过来训斥工作人员： 怎么什么人都拦？你们到底培训过没有？ 工作人员简直欲哭无泪。 算了。 吴珍倒是好说话，拧着身体走到里面。他来到高建红和李寻面前，他不认识李寻，不动声色地打量他。因为嘉宾区都是按照公司分区做的，他以为他也是吉利的人，问道： 你是谁呀？没见过呢。 李寻自然没有理他。吴珍被人无视，十分不爽。 问你话呢，你是谁呀？这不是吉利公司的座位吗？ 你就不用管他了。 方志敬从后面过来，冷嘲道： 丧家之犬而已。 吴珍的目光落在李寻身上，长长哦了一声。李寻转身往外走。 李寻。 高建红在他身后叫住他，他看着那道黑色背影： 从来都是你说这说那，今天看在老同学的份上，我也劝你一句。 李寻回头看他，高建红坐在椅子里，缓声说： 人要识时务，现在跟以前不同了，你单枪匹马爬不了山。 哎， 方志敬皱眉，故意批评高建红： 你这样说就不太好了，好歹老同学，你也帮帮忙，给人家推荐个公司，不 不然这简历都半截了，你让他去哪儿找工作呀？ 高建宏若有所思点点头，问李寻： 需要吗？ 李寻缓缓弯起嘴角，所有关于情的东西都消失不见了。一个唯唯诺诺的男人低头发名片，发到嘉宾区，工作人员准备上去拦，被另外一个工作人员制止了。 那别管， 这不让进去发吧？ 谁知道让不让进？吉利那一老总脑子有病，咱们别管就得了。 于是郭世杰闷着头一路发到李寻跟前。方志敬看到这么个人物进入视线，心火又窜起来，把李寻带给他的压抑全部撒在了这个小人物身上。可在他刚要开口训斥的时候，李寻一把拿过郭世杰手里的名片。 哎，先生，你拿太多了。 郭世杰根本没意识到自己闯进了什么地界，他已经连续发了几个小时的宣传单和名片了，头脑都混了。不过他还记得这些名片都是公司大佬掰着手指头数着印的，明令一卡一人，发多了就提头去见。方志健看李寻揣起名片，大笑道： 怎么公司就这么找好了？ 高建宏看着郭世杰佝偻的样子也笑了。 你还真是跟以前一样，想一出是一出。 李寻凝视了他一会儿，低声道： 你也跟以前一样，总是看不远。 本集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